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，唐诗300首，卷二，第48首诗，送陈章甫，作者李琦。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。青山朝别暮还见，司马出门思故乡。陈侯立身何坦荡，裘须虎眉仍大赏。腹中著书10000卷，不肯低头在草莽。东门沽酒饮我曹，心清万事皆鸿毛。醉卧不知白日暮，有时空望孤云高。长河浪头连天黑，京口停舟独不得。郑国游人未及家，洛阳行子空叹息。闻道故邻相识多，罢官昨日今如何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